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为您讲述众爱社工事务所负责人、五星志愿者、北京青年榜样张强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张强现在呢是爱众社工事务所的负责人。 对， 你这个爱众社工事务所是你自己的一个组织吗？ 对，它是一家那个社会组织，它是非盈利的。 嗯，是， 然后是在民政局登记注册。 是你来组建的吗？ 对，是我自己组建的。 啊，那你除了这个社工的这个工作以外，你还有其他的工作来，换句话说吧，就是你靠什么来生活？ 我自己还注册了一家文化公司，主要是做宣传片、专题片、微电影，以及这种会展的那个演出、活动策划执行。 对，其实我之所以这么问啊，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很多做公益也好啊，做这个志愿者也好，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在一种就是业余的情况下来去坚持，除了这个要辛苦的工作以外，还要拿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投入到这个公益事业当中，这是很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两个都是你的事业吧，这边是有收入的， 对， 另外一边是没有收入的， 对， 甚至你还要拿出你的经营的一些收入来补贴到这边， 对对对， 所以这个坚持了这么多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咱们这个爱众社工事务所，你是哪年开始创办的？ 我是从2013年， 2013年 啊，2013年就开始，那个时候其实最初就是自己一个人，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想给孩子们讲讲课。 哦， 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一直慢慢的，然后步入正轨以后，然后才从更专业的角度来做 讲课。就是讲什么课呢？是像那种课外班似的那种，还是怎么样呢？ 普法知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就是讲一些法治宣传呀、普法的知识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对， 那这是最开始的时候。 对， 后来也有一些扩展吧。那现在主要都是负责哪一些方面的内容？都给人家服务一些什么呢？ 现在我们服务的领域，像我们服务过的有社区、监狱、看守所，然后还有学校。对于社区来说呢，跟学校来说，可能就是给青少年 以及老年人这个宣传这个一些法律知识也是。然后对于监狱跟看守所呢，然后我们主要是做即将刑满释放人员的出监教育工作，然后以及他们释放以后的跟踪帮扶，以及还有就是他们的工作安置。 这个角度不是很多人去做的这么一个方面应该。你是怎么想到要去做这种为他们的服务的？你是学法律专业的吗？ 不是，其实我自己当初就有过8年的服刑经历。也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17岁，因为打架来着，然后结果就失手， 那种冲动的， 对对对对。然后在我即将刑满释放的前半年吧，然后咱们北京团市委成立了一个未成年服刑人员成长指导服务中心，然后我也是有幸被就是选中作为他们的帮扶对象。因为我自己在监狱里面学了7年的摄像，然后包括这种剪辑还有舞美，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团市委发起这个项目，在狱内啊开展了一次特殊的模拟招聘会。在那次招聘会上，我一下就签了6家企业，就是释放以后可以到他们那儿工作。 就是他虽然叫模拟招聘会，但他的招聘却是真实的。 对， 咱们这个生活当中老百姓老爱说这个话啊，咱也不回避。就说进去了啊，你进去的时候其实很年轻。高中还没有毕业的那种 状态。对， 所以在里边他一方面是去反思，去改造，还有一方面就要学习。 对， 因为你多少年的刑期出来之后，你要回到社会， 对， 要去有这个谋生的手段。 对， 所以其实在监狱里的时候，这些领导啊，包括这些警察 管教员、 啊、他们也会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这可能是咱们国家这个监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让人感到恐怖和绝望的这样的一种约束你的地方。 对， 而是在这里边它会给你很多的机会， 对， 让你去学习， 对， 让你去掌握在社会上能够立足的这种能力。一旦刑期满了以后出来，你会重新融入到社会当中。 对，最起码他会考虑到让你能够在里面学到一技之长。 对，所以就说你在那里边实际上你受到了这个很好的一种培训。曾几何时咱们也曾经面临过这样的社会问题。一些刑满释放的人员， 对， 他们这个回归社会以后呢就很不适应。 对， 就是说遭到这个周围人的这种歧视。 对， 想找工作可是没人敢要。 对， 甚至有的人啊可能会再重新犯错误啊，咱们所谓的二进宫。 对，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受到了这个比较良好的影响之后，你就产生了这种想法，就是我回到社会以后我能不能也为这些再重新从监狱里面走出来的这些朋友们提供一个机会。 对，其实像我刚刚释放的时候，2013年9月14号，那个时候尽管说我签了一些意向书，但是回来以后还是自己尝试着去找了别的工作，但是都被人家拒绝了， 就是也挺难的。 对，然后后来大概有20天左右，然后我实在也是就是自己找不到工作了，然后就找到咱们这个团市委这边，然后帮着我就对接了工作。咱们团市委这边的就是团委副书记还有咱们的权益部，这一块就是会对我有一个跟踪的一个联系，然后也给了我他们的电话，有什么困惑呀我都可以跟他们联系。 是，所以这个帮助是非常重要。 对，如果那个时候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觉得可能自己是第一找不到工作，但是为了生存呢我还得去想办法挣钱，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帮扶，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像你说的再进去。 对，因为从里边出来的可以说就是最初的这一段时间，你自己可能也不会很稳定，就是也会这样那样的想法。 对， 那如果说有人在这个时候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你看这个可能就走得比较顺利一些。 对， 比较稳定一些。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刑满释放回来的人，如果是就是像咱们政府部门去引导帮助的话，这个人他就可能是很快的步入生活的正轨，但是一旦是被其他的社会那些分子去引领的话，他也会马上就 再次步入就是歧途。 嗯， 对， 这受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尤其是青少年，他们在当初啊，就其实像有点像你的这个情况，他们并没有对社会有多深的认识。 对， 在到里边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是个孩子。 对对对， 他对于社会的这种复杂性啊，他的这种这个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系，实际上也没有太深刻的理解。那其实就是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 对对对， 很淳朴的、很简单的这么一种感情。 对， 就像你说的，如果是一个社会大哥， 对， 一个这个不务正业的人员， 对， 他给你伸出了手， 对， 这个时候有可能咱们这些年轻人又会投入到他们的这个圈子里头。 对对对， 所以你有了你的这个小组织，你给咱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伸出手以后，他们就到了咱们的公益组织的这个圈子。 对对对， 这个想法其实挺好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法也很简单，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受益人、受助者。 对， 然后我自己现在能够步入正常的生活中，然后我就想，其实自己首先啊，对于这个社工这个并没有很专业的理论知识，只不过我就是从最初的复制这些领导跟这些朋友给予我的这个帮助， 对， 然后复制过去，然后到其他人的身上， 就是别人他们怎么对待我， 对， 我就怎么对待 对 他们，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在自己摸索着创新一些方式方法，而且我觉得，我可能比当初帮我的这些领导啊或者部门啊，可能更有优势一点，因为我理解也了解这些刑满释放人员的心理。 没错，你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对， 也不容易啊。要说起来，因为你当时你出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你的生活问题。 对， 你要有工作。 对， 当时找不着工作那种急迫的心情都可以理解。你后来就是通过这个团市委的帮助，你找到工作了，这是一份什么工作呢？ 就是一份在一个也是传媒公司，然后里面做摄像师。 哦， 对， 就是还是你给你学的这个专业、啊、 对对对对对。 哎，所以说你就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很忙，然后这个都是工作的事儿，也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这个想做公益的这些事情，所以做起来应该难度还是挺大的。 对，其实刚才我说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这些青少年讲课。那个时候在上班的之余呢，然后就是通过团市委，包括一些团委部门啊，他们会给对接一些平台，他们对接好以后，我就到学校去给孩子们讲。 哎，你其实那个时候的状态就叫现身说法。 对对对， 你不是用那个条文和那个书本的知识去跟他们去交流， 对，不是， 而是用一种就是你的理解。我相信在这个就是服刑的时候，也会学一些相关的法律啊，一些这个社会的道德的这种教育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拿来跟这些青少年们分享，实际上是从很实际的一个角度来去告诉他们。 对，其实我更多的在这个服刑这八年之中，失去过亲人，然后就是对于亲情啊，然后对于当初社会上这些朋友的一个真正的认识啊，然后包括自己从当初是一个社会人一直到监狱里面服刑这个过程的转变那种心态， 对， 然后包括说回来以后这种焦虑焦急，然后以及得到各方的这个帮助啊，我是对于这些感受，其实真正的法律条文什么的我没有，其实这个东西大家都懂，大家可以翻词典， 就是看看书啊什么的。 对对对，我更多的还是从这个行为从能力上来给这个孩子们讲讲课，然后更多的是引导灌输他们就是知恩感恩报恩，然后能够结合他们的现实生活，让他们能够听家人的话， 对， 听老师的话， 对，就是这个也是一步一步的来的。 对对对， 不是说一开始我就成立一个工作室， 对对， 我就成立一个组织，然后我就大面积的做这个大的工作。 那个时候根本对就不懂， 对， 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点一点的，先从这个最基础的、最简单的工作做起。 对， 你也没有想过说他会影响我的工作，减少我的收入。其实得到了一个号召，得到了一个引导，你就照着去做。 对，其实这个事情也是我在监狱里面快释放的时候自己就 也是想做的，而且我 琢磨了哈， 对，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理想吧。 嗯， 因为我有两个弟弟， 嗯， 我弟弟那个时候也就是初中、高中，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家人说什么不听，因为跟我一样，嗯、这个年轻人十六、七、十五、六都叛逆嘛， 对 对, 对， 但是我说什么话他们都听，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就是想做这些事，而且回来以后，也不知道说这一生自己到底能做多少事，或者说能否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我觉得，选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做下去， 对，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理想，也算是对于社会的一个回报，报恩之心吧。 其实是从想要更好的去影响弟弟，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出发点。 对，其实一是影响弟弟，二我就觉得从他身上我得到的这些青少年，而且从我自己当初那种行为，我得出我刑满释放，可能给孩子们去讲课， 嗯， 他们更能信服啊，是这样。 这是就是你都是切实的一种感受和经历，有没有考虑过说我这个身份啊，我去给人讲去，会不会人家觉得你都这个干过犯法的事儿， 嗯， 你还给我们讲，他们会不会就考虑到他们可能会不接受？ 这一点其实我还真没有考虑过，对，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干什么事儿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得给他翻过去看看，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首先先确定它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是，那我就坚持做下去。我觉得一次两次可能会有这种，但是我做的时间长了，做出真正的成绩以后，我觉得就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而且你也不是盲目的，以个人的行为去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也是有组织的参加到这个相应的一些平台当中， 对对对， 这样的话会很有说服力， 对，因为还是依托咱们政府部门给提供这个平台， 对，你要真的想象说，自己找到一个学校啊，找到校长说，啊，我刚出来，我想给孩子们讲讲什么，那估计他也不敢。 嗯嗯嗯，对，不仅说这样，即使我们依靠政府部门，有的学校刚第一次去，还是 也会很谨慎。 一个是谨慎，另一个他们就是讲就讲吧，反正也不要钱，就是不重视的那种感觉。 是， 但是通过给他们讲过一次以后，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所学校，第一次是这种态度，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直之后又主动邀请了我五次去，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 那就是说明你在这个实际的讲的过程当中，你所讲的内容也好，或者说你的这种状态也好，也既影响了听讲的孩子们，实际上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师长。 对对对， 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对，其实还有很多的时候，不仅给孩子讲课，一般都是以家长会的形式，让孩子跟家长在一起，然后沟通，这些 是主要都是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法律方面有一些，其实说是普法，但是我们唯一就是警告孩子们怎么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然后教育孩子，让孩子能够对法律有一种敬畏感。当初我就一直给孩子们讲为什么我会犯罪，犯罪呢其实跟家长也是有一部分责任的，所以就会让跟家长跟孩子一块沟通，然后讲一些之前我为什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然后把自己的这种当初的想法心理然后给大家讲出来。所谓的普法其实也就是用我们在监狱里面的这种生活，然后以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给孩子一个警示，并没有说是很专业的像律师啊或者这个警察呀去给讲这个条条框框。 对，就是实际上当时你那个事儿是吧，他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 咱们也不回避啊，是你也说了哈，打架， 对对 啊，这个青年人的那种冲动， 对， 这个一时失手， 对对， 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实际上到后来你有一个反思，就是 对， 为什么社会上这么多年轻人可能都会遇到一些矛盾， 对， 遇到一些冲突， 对， 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个行为，没有产生这个后果，而我产生了？这个可能跟之前的积累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其实我给孩子们去讲课也就是更多的讲这些， 对， 然后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很多的犯错或者什么，其实他并不是想，您说我想去把这个人打死了吗？ 对 对啊，您说年轻人其实我觉得孩子都打架， 哎对， 然后只不过就是说可能赶上 这个 寸劲儿、 这个、对寸劲儿对寸劲儿、嗯、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比如说孩子对于这个偷与拿这些界定啊可能就是给他们讲讲，因为我们在一起服刑可能这个案例还更真实、嗯、也 是 更多一些，所以就是给他们讲这些东西、嗯、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个养成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 是 然后培养自己的能力，对是很有必要的， 哎是很有好处的， 对 你老是满不在乎， 对对对、 啊、甚至说这个要出点奇在同龄人当中要是吧 对对 显示一下你能力强， 对对对 这个东西都是逐渐逐渐的就把事儿闹大， 对其实有很多举个例子来说、嗯、我给他们经常讲之前有一个孩子就是从小学哎就觉得说上学拿根铅笔拿个橡皮又说我没带、嗯、我拿人一个用这个其实可能就觉得没什么， 对呀、啊。 但是到后来了，他一直这种习惯，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就顺手拿了人家一个那个笔记本电脑用。 哎呀，这 其实他也没有说我就想偷，可能也就是成习惯了。 哎、 但是到最后人家报警了，警察介入以后，那就只能按盗窃走。 哎，你这个金额的这个数额， 对， 达到了， 对， 这个就成了一个犯罪的事实了。 对，然后还有就是经常会给他们讲，比如这个抢劫， 嗯、 他们可能就我。就经常问他们，我说你们知道我们那个服刑有一个抢了几块钱判多少年吗、 嗯、 他们就说判几个月几年十几年都有， 嗯 然后就问他们，其实就主要给他们讲这个抢劫并不是说依你是否打人或者什么的、 嗯、 很多都是性质，你比如蒙面抢劫持械抢劫这些 他 都是 他 对他、 啊 他都是这个十年起的，对， 是 会用这种东西来给他们一种这个 很实际的这种这个让他掌握这个知识吧。可能有的孩子青少年他的那种举动，他就是模仿，是吧？这个影视剧里看见一个抢劫，是吧？觉着戴着一个面罩啊，这个挺酷。 对，这是蒙面抢劫，他就是、 哎、 他不知道这个是十年起的罪。 没想到了， 对 对吧？等到一这真的诉诸法律了， 对 到法庭上了，哎呦吓一跳。 对他就不懂这些，而且、 嗯、 我们这边就是给他们讲课，更多的是用我们身边这个就是一起服刑的这些人的真实案例，尽管说有些人可能比如警察啊或什么给他们讲也用案例，但是这些案例毕竟是从书本上拿过来的， 对对， 像我们真跟这些服刑人员一起接触，他们其实在犯罪之后到监狱里服刑的时候也都有很多的感想，也有很多的认识，我们也就会在一起来探讨反思找自己的问题，然后自己的愧疚感，然后更多的我给他们讲的是这些所谓的后悔吧， 对 对， 大哥哥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体味， 对对 对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就更能让那些年轻人们接受， 对，这样可能更真实，让他们更能够引起共鸣吧， 就像你说的似的，两个弟弟哈，他们可能父母的话他们听不进去， 对 但是你这当大哥的说他们几句他还真管用， 对对，其实就是到后来就是他们有什么事情都主动跟我说了， 哎， 然后会问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青少年来说这个事情我要把它做好 了，应该很有意义， 嗯， 对吧， 嗯，对 啊，但是我觉得对你个人来说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假如说啊咱们就是将心比心嘛， 嗯 啊，你就是换成我， 嗯， 我要是有过这个经历，我从里边出来之后， 嗯， 我不愿意跟别人提，对吧， 对， 你见过哪个人见到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主要说大家好我是从监狱里刚出来， 对， 这个咱开玩笑的说啊，但是从心理上来讲确实是这样的， 嗯， 那么你要去做这个工作，你要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反复的去回忆去讲述自己的这些亲身的经历，会不会感觉到有压力，心里边可能也会压抑或者是怎么有个适应的过程吧， 对，其实就是到现在有时候我去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都会掉眼泪，因为对于我刚才说失去亲人，我是从三个月在姥姥家长大，然后在狱中的时候姥爷没了，然后整整瞒了我两年，之后就是为了说让我能够好好改造吧，所以说就瞒着我，所以我觉得这个遗憾它是我一辈子都没办法去弥补的， 所以你这个选择其实也是很有勇气的，要能做到， 其实那个时候我有个弟弟告诉我说姥爷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让你哥就是早点改好了早点回来，